众生以平等运气，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民。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成日喺条街度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为毓民踩场打气，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为毓民踩场打气，多谢你。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研习班主持郑松泰、根文之。 好，第二节嘅建国研习班。咁其实讲到呢一节开头，想我讲下我个 家族嘅问题啦。即系一路我系 take my family as a lost cause for a very long time。即系我系费事，我净系向个屋企人拉过一次票嘅啫。嗰次系零八年。而且我拉票對象我都擺明，即係嗰個係動之以情啦，係我阿爺。我碎佢，當然啦，而家投嗰個人我覺得就係非常抌心抌肺啦，佢投下我啦。即係嗰陣時都仲勉強，即係可以拉到一票咯。佢哋12年我知道人力裏面發生嗰啲攪計，我都費事拉啦。而14年初其實我阿爺過身啦，即係連呢啲票我都唔使諗啦，已經係。咁我係好掙扎，應唔應該喺個我嗰個家族嘅 WhatsApp group 度真係整一篇文出嚟，講下交代我咁多年嘅政治取向係點樣，甚至講埋㗎啦。即係如果我而家推動緊即係葉普成呢個訴求失敗咗，最後呢個和平嘅機會都冇埋，我係有心理準備長期流亡海外㗎啦。即係好不幸，可能即係送唔到你哋鐘添，可能咁嘅説話都要講埋㗎啦。但我唔知寫唔寫好，因為我覺得90%機會係失敗。他哋唔會，即係佢哋會繼續。佢哋係好典型嘅香港戰後嬰兒潮世代搞得掂嗰班人嚟嘅。一係就有，一係就已經有外國護照，一係甚至已經係同即係同建制係有某種嘅聯繫咯。 咁你裏邊有冇啲泛民啲黃絲㗎？係 唯一嘅例外係我細妹同我妹夫咯。 唔係咁，我哋集中啲啦，討論啦。譬如你而家咁樣講，我哋成日都叫大家嘗試說服一下。即是你身边的黄丝泛民，不要再投泛民了。那怎样说服你？怎样说服你？ 有样东西都可以讲，即是我的长辈那里还可以讲，即是跟上一次有少少呼应的。即是这班人为什么他会这么成功？其实一个宏观经济因素，就是其实战后那个大繁荣是一个海恩斯繁荣来的嘛。这个有少少回应回你21世纪的共产世界那本书。但是 他幸運的地方就是這個海恩斯式的大繁榮，令到他們可以有一個向上流動的空間先，跟住還可以掘到頭的一兩桶金，然後整個世界變成新自由主義的年代。但是開頭其實那陣是大錢機會都還是很多的，即還令到他們的身家財富是可以再倍增，而他們覺得下一代那些不是很關的事。即唯一一個我爸媽的 soft spot 就是即係我嘅兒生女啦，即係我細妹妹夫個生個個女咯。因為我就好早下定決心唔結婚，唔生下一代嘅。咁當然個外甥女對佢哋嚟講係心肝寶貝嚟噶啦。 啊，唔係咁而家咁啦，你而家即係點樣說服你屋 長輩？我覺得都係冇乜，即係佢可能覺得， 因為我 最大鑊嘅係我老豆係超級大中華家嚟嘅，佢可能覺得個外甥女接受普教中 fine， 即係覺得呢個係咪即係覺得天經地義添啦？即係普即係所謂普通話先至係即係中國的未來啦。 啊，唔係咁你屋企人有泛民噶嘛係嘛？ 誒唔係 支持者噶嘛？ 得我細妹同妹夫啫。 唔係咁你兩票都好啊！你可唔可以說服到佢哋唔投泛民咧？而家我哋個對象係咁，我哋成日都講啦，你投民建聯嗰啲，你好難說服佢啦。 即係其實如果有啲 case， 即係有啲聽眾。你如果那區有些超土共的華立神，甚至是策略式地對他們不如投這些好過，即是有李思燕的候選人。 你說什麼投誰？ 李思燕，例如即如果他是本身已經是土共底的，你覺得不可能說到他的，可能 說完那些2047大限的東西會涉及你身家性命的東西，他都打動不到他的，倒不如在這裡即借力打力那個。 唔係，而家翻翻嚟個 point 嚟話，點樣說服泛民嘅？你而家好簡單，你點樣說服你妹細妹同妹夫？有冇咩建議俾大家？一定有㗎，因為係嘛？ 我諗嗰個就嗰、那個要 person 咯，真係問翻佢點解你會仲支持佢哋咯？慢慢傾咯，即係要。 唔係咁，據你所知點解啫？你識咗佢 都唔係太即係間唔中傾 緊。咁講下啦，講下你所知，或者你所猜測嘅點解？點解你猜測點解佢哋會覺得仲係要投含淚含血含乜都要投佢咧？ 其實佢哋會唔會覺得係含緊淚噶？ 要問 唔係要？ 其實我冇長好深入同你哋傾呢啲嘢嘅。即通常一即知道讲政治，通常好拆洗。 系 ，OK， 咁即系话你有冇打算说服先？今次 应该就至最低限度都要说服佢两个， 要试头啦，系嘛？要试头啦，即系其实我哋今日话可能即系如果我有机会嘅时候，我都系希望话说服大家嗱，你试下说服你身边嘅，因为真系唔掂啊！你唔系即系已经唔系到咗话啊冇所谓啦，都系咁噶啦，系嘛？即係慣咗啦，即係有人噏下咪得咯，咁唔係啦，而家已經到咗一個佢直接將立法會嘅普選都摧毀咗，已經摧毀咗啦。其實立法會嘅普選已經摧毀，好簡單。譬如以後，就算以後真係全部俾你普選又點啫？佢揾啲篩選機制出嚟，唔俾你某啲人入去選。咁其實你就算全面直選都係假嘅，即係都唔係已經唔係普選嚟㗎啦。因為普選嘅前提，我哋成日點解要爭取特首要冇篩選嘅原因就係你冇篩選先係真，即係先係民主啊嘛。你有篩選就唔係民主啦，因為你已經可以決定邊啲人唔可以選喎。 可以依攞式民主咯。 嚇、啊，咪即就唔係民主啦。簡單嚟講係嘛，即係簡單嚟講，其實就唔係民主啦，即係唔使分真假。而家其實基本上我哋而家呢個唔係一個民主嘅體制，咁啊更加唔民主。咁大家就覺得哇冇嘢係咯，港獨咯，抵死啦喂！但唔係喎，你 ban 得港獨，第日你 ban 咩啊？我同性戀又唔得，話咩都唔得，全部佢唔合意嘅，全部話你影響社會穩定嘅，全部話你話好似話全部都烏抹黑你，哇！好似強姦犯咁，或者係汪洋大盜咁樣，哇！呢啲有唔可以選。佢點解最近要成日抹黑所謂港獨咧？就係、是、因為佢合理化個做法啫嘛，係嘛？咁你點樣說服啲泛民嗱？你唔好再投泛民啦，因為我哋留意到係嘛，即係公民黨嗰個民調都相對地高嘅，即係取代將會取代民主黨成為得票最高嘅黨都唔頂喎，話即係好有可能添，即係民建聯都未必得票有咁多，咁哇呢啲就係我哋成日話官仔骨嗰啲咁。咁點啊？你點樣說服佢啊？點樣說服你啲？ 呢個係個挑戰嚟，因為我嘅朋友圈幾乎係全部同我差唔多一樣嘅。 唔係我意思話你 妹啊，已經係激進，一係咧就藍絲咁樣嗰啲。 唔係你妹同你妹夫啊講翻呢樣啊，因為你話要講啊嘛。 要慢慢傾先咯，我都要搞清楚點解佢哋仲對泛民仲有幻想。 因為阿近嗰個情況咧，就係佢係一個 perpetually， 即係不斷已經喺度用咗自己嘅即係言行咧，係喺平時已經係將啲票拉咗過嚟， 活出生命 嚇。咁就唔使臨急臨忙咧，就去拉。咁剩翻嗰啲咧。不是拉不到， 但今次在道義上覺得怎麼都要做一個努力。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那怎麼樣最好你講一下你。 就是講即又是講剛才我們講 marketing 裡面那個有一個分類就叫超級粉絲、Superfans、另一個觀念呢 我哋就係、是、我哋可以留意嘅咧，就係成日都即係啲人都會，你上啲大學嗰啲一年班 marketing 都有教你噶啦，你要賣支筆俾人點賣啊？咁最後嗰個 lesson 咧，真係唔好講太長啦，就係話你要知道佢哋想要啲乜嘢，而將你所賣嘅嘢係勾起佢裏邊嗰個需要。咁而家即係老實講。最大能夠勾起嗰、那個嗰樣嘢就是永續基本法2047年大限嗰個問題，呢、這個即係點解會勾到個建制派翻嚟？其實落到佢個心啊嘛，佢覺得係對，即係真係關自己事，分分鐘大佬我搭樓現值1500萬，供滿咗10年，到時要個補地價，跟住可能無家可歸啊，係嘛？即係佢因為 要補多500萬，咁就繼續供多10年咯。 佢你點知只係500萬啊？跟住話你保唔起啊，走咁樣啊嘛，可以無家可歸都得噶嘛。大陸發生過啦，唔止一單，好多單噶嘛。咁你講兩講，咁佢哋即係佢哋首先係會話唔係啩，唔信咯，解俾佢聽咯，唯有嚇。即係當佢唔係啩嗰刻咧，已經係入咗個對話，咁就易講啦嚇。連對話都冇咧，講唔到。你真係好似，即係好似嗰啲地下溝女術咁咧，溝唔到下一個，唔好花時間。講真噶，呢個唔得，下一個，但係要不斷試，總會俾你溝到一個。咁樣 嚇。咁所以即係點樣說服呢啲黃絲泛民嘅支持者，即係要睜開眼睛，可以領會到而家香港嘅狀況已經唔係你想象咁樣啦。即係其實已經民主已經倒退緊，同埋另一方面咧就係即係呢個建制派咧已經係進一步將佢嘅即係票源開拓係嘛？即係舉翻新界東嘅例子，之前即係補選嗰陣係嘛？建制派嘅票咧係多咗20000多票嘅，咁即係話4年左右咧，其實佢已經多咗2-3%嘅票噶啦。咁點搞呢？啊！即係佢人口清洗，跟住就中票或者各樣呢樣嗰樣係嘛？即係或者係確保啲年紀大可以被掌控嘅票可以投出嚟投票啊咁樣。咁所以今次其實另一個重點就係點樣催票，即係點樣特別年輕人。我覺得其實第時咧，如果真係要做選舉工程咧，真係要開即係一路平時都要叫啲年輕人投票，即係咩？選舉登記選民啊！即係因為今次我哋都係前幾個月先開始叫啲年輕人登記選民，因為年輕人佢係最覺得都唔關我事啦，係嘛？即係就算年輕人可能係比較反建制，係嘛？但係佢唔出去投票，或者佢根本冇投票權，因為佢冇登記，咁其實就即係好麻煩，因為你建制嗰啲票。鐵票、中票係嘛？跟住確保嗰啲票投一定投得出嚟嘅，打電話各樣嘢。咁我哋呢邊就好被動嘅，因為你又冇電話嘅，你又淨係得地址嘅啫。咁點咧？咁點樣催票咧？咁所以當然啦，即係如果大家係唔喺香港嚇，你翻唔到嚟，咁你可以幫忙催票啦，即係催票。揾翻啲親戚朋友話你投啊，投咁投邊個咁啊？大家自己決定啦嚇。咁當然係即係我哋講噶啦。你入到去可以爭取翻，敢於爭取翻香港本土利益，唔係就係口裏邊話啊，我又係本土嗰啲啦，係嘛？咁所以催票亦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嘢。咁到底有咩辦法我哋可以催下票咧？ 嗰、那個都係用翻大家自己嘅網絡，各自嘅網絡咯。 各自的網絡， 即係頭先講到就係、是、一定要試，個個都試。咁開始嘅時候揀人試，咁總即係如果你平時冇做開運用者影響力，去令到啲人咧係走近翻或者係思考翻。即係走近翻我哋嘅諗法，思考翻香港嘅問題。咁呢個平時做開咧，你嗰啲慢慢 convert 咧，你就食 Q 曬佢哋呢堆先嘅話，即係確實佢哋係真係會投，令到佢哋終於係即係攞咗。跟住你見到有啲你唔知佢諗乜嘢。但例如有時我喺個 wall 度 share 嘢，即係講喺 social media 裏面去觀察啲人啦，就係邊個會 like。一啲呢啲關於香港現時面對嘅問題嘅一啲嘅表述咧，咁樣咁嗰啲咪要試咯嚇。嗰啲 平時都挑你機那些，那就不用理了，開聲那些，不出聲那些你真的要試，即是有時你無緣無故 like 過一次，記得他們 like 過，記得他們 like 些什麼，咁呢、這個平時即係我哋話平時要搭棚，我哋平時不斷喺度做緊嗰啲嘢係有效嘅。而家如果你平時冇搭開呢啲棚，咁而家由頭嚟過嘅話咧，咁當然係會辛苦啲嘅。即係近嗰啲其實講到自己好似 convert 唔到人，係平時都 convert 咗好多，到而家唔使急咁解啫。所以咪要諗一啲難嘅 case 咯，因為平時嗰啲已經搞掂咗啦嘛。咁你平時搞掂咗嗰啲咧，嗰啲你要 make sure 有啲你覺得嗯，即係講兩句啦。係有啲話我一定會，但你知佢唔知醒嘅，咁你咪 make sure 佢咪你真係要起身去投咗呢一票佢嚇，係咁樣啦。咁剩翻係咩咧？對大部分人講就係冇出聲嗰啲嚇，出咗聲有時你真係擺到最後啊，出咗聲係。即係又好憎黃楊達啊嗰啲嚇嗰啲，或者你嗱，如果佢好憎熱狗， 係啊， 你都仲咁就冇噶啦。話你好憎黃楊達咧，你都可以同佢講話，其實嚇、熱普城啊咁嗰啲，咁就冇出聲嗰啲要事， 係意思 要啊。 我覺得另一種 case 即係例如本土入邊有啲人好憎陳雲嗰啲，我哋都唔需要太花心。 係啦，如果佢又執新東嘅，算佢唔算我哋唔好彩啦。 係啊， 如果你好憎陳雲，但你係九東嘅話，咁咪你可以衰佢黃達㗎，係咪？ 其實一個更大嘅 set 咧，就係即係唔投泛民，唔投黃絲黃，即係而黃絲唔好再投泛民。咁佢哋啲票會去咗邊咧？係嘛？咁當然，即係我哋希望係即係可以拉到好多票啦。咁我有冇啲咩口號咧可以用到咧？其實我最近諗到個唔知 work 唔 work 啦。即係因為即係香港好潮濕啊嘛，咁翻到嚟咧冇洗頭啊，頭好痕。咁咧頭痕呢個感覺咧，我覺得係有啲類似類比㗎。就係譬如話過去四年係嘛，你投咗泛民，結果醫委會嗰啲同你投贊成票，咁你係咪覺得好頭痕咧？即票投泛民咧，你又日日都投行。你票投泛民，日日投行，日日想洗头，日日洗唔到头咁样，你明唔明啊？即你唔投泛民咧，就唔使投行。我谂到呢啲咁样嘅类似咁样嘅比喻啦，即系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即系唔投泛民就唔使投行，因为点解要投行啊？投行就系话喂，佢搞啲咁嘅嘢，你都唔好明白，我点解咁嘅咧？系咪咁样拗下头？跟住你話：喂，你唔知佢聽日搞啲咩嘢嘅喎，咁咪日日都搞落你頭痕咯。你明明呢個咁簡單嘅嘢，你係用啲即係好似好有理論嘅嘢，點啊？佢話唔係喎，你醫委會嗰啲咩改咗，咁第日如果引入全世界唔同地方嘅醫生，唔係幾好咩？咁樣。喂，但問題你最終呢個條例其實實際上邊啲醫生會嚟啫？你好明顯係中國醫生先會嚟香港啦，係嘛？如果你講到香港未來都咁辛苦啲環境，咁你其實就係話用呢啲普世所謂普世左膠嘅諗法，其實係合理化咗我哋繼續將中國因素引入嚟香港，影響緊香港。同埋最主要問題就係你醫委會或者醫療，其實大家要留意喎。我之前喺台有提過統戰啊嘛，其實醫生呢個界別。佢其實而家都要做緊統戰，但係問題佢架構上咧，仲冇辦法咧可以挑戰你而家你圍內呢班人自己做決定呢個嘅所謂機制。咁佢就用呢個咁嘅醫療草案咧條例咧嚟到，其實就要拆解呢樣嘢，就係揾親特首嘅人啊，而家梁粉或者第時唔知邊個粉入去，咁我覺得唔係醫嘅喎。咁啊入去就幫你定嗰啲規例，喂咁其實就即係將成個喺過去，因為英國人咧好，我認為嘅好處係咩咧？佢好尊重專業嘅，即係個所謂 professionalism 呢個係絕對英國人，譬如佢好多嘢都專業化，社工又要牌照，個個都要牌照，因為你有個認證有個專業嘅認證，咁你其實搞啲唔係專業嘅人，跟住咧又引入。根本唔可能喺香港，根本都唔會合格嘅，唔符合呢個專業要求嘅人入嚟，你咪將佢鬆動嘛？其實你全部都係搞啲中國醫生入嚟啫嘛。講到底，中共都係想搞呢樣嘢，係嘛？從一開始要換啲中國富豪落嚟搞香港地產，到而家人口清洗股，其實佢將香港搞到咁難生活，咪 等你啲中產，你咪移民咯，移民咪揾啲中國人落嚟，咁啊人口清洗，咁而家佢所有專業團體咧，其實佢都要做緊呢樣嘢。咁未來你中國醫生入嚟，哇，咁你咪慢慢取代咗我哋自己啲醫生，唔知爭飯食啊，爭飯食更加係啦。喂，咁你諗下，面對緊呢啲咁嘅狀況，啲民主黨又好係嘛，公民黨，公民黨又一個黨投三個票，我唔知大家點解仲去繼續咁多人支持公民黨。公民党根本冇核心价值嘅呢个党系，呢个党真系全部都系即系官仔骨骨系嘛，着下西装嘅咋？喂，一个 纯形象 啦，一个党，一个党点有可能喺一个议案里边同时投三种票嘅？弃权、赞成同反对，咁呢个党到底系咩？系支持定系唔支持咧？咁佢话唔系，党我开放，我由佢哋自己搞啦咁样。喂，你全世界边有一个党？在这些这样的事情，这么重要的事情上面，是可以开放自己投票的？没有，没有共识。没有共识是为什么？因为你就是没有嘛，你整个什么宣言，什么说本土假的嘛，很明显就是假的，因为根本就不是共识来的。那你最终就说、啊、大家开放自己投票。喂，连国民党啊，你里面一个啊乱咁投票啊，或者不跟这个党的投票方式投啊，都会警告你啊停权。諸如此類啦，全世界邊有一個政黨話你哋自己中意點投就點投啦？喂，咁要政黨嚟做咩啊？你全部獨立候選人咪得咯？喂，點解仲要投公民黨啊？大家我都唔明白。你投民主黨都話啊，係啊，誒佢係交咗啦，或者佢係背叛咗香港，但係冇辦法啦。我同佢哋熟啲係嘛，咁啊應承咗投。咁你有個理由啊嘛？你公民黨有咩理由啫？你點解投公民黨啫？你投佢意思系话佢随时三种都有，咁你嘅意见系咩啊？哇，佢系代表你去投票，你谂清楚，而家系代议制度嘅民主就系、是、佢代紧你去投票，咁即系话佢代紧你去投三种票，你系咪认同呢个政党同你投三种票先？咁认清楚呢啲党嘅真面目，哇，咁你咪谂下，我而家你最终唔系就系投票问题啊，你对呢条委呢条条例你点样睇？好明顯一定要同佢反台啦，你梗係唔可以俾佢過啦。連最重要、最專業，我哋最以前我哋讀書係嘛 ？E-Medic 係最難入噶嘛，我個年代啊 ，Medic 同埋 E-Lab， 我係入咗 E-Lab， 雖然我唔係最低分。我哋叫最低分，因为越低分越 唔系。我哋个年代开始 elect 系超越 medicine， 系 吓，唔系其实可能 跟住， 唔系 因为香港系跟钱行 嘅，可能唔系，可能 台湾就紧要啦。台湾真系 medic 长期系第一嘅。 anyway， 好难比，因为 medic 系 bio group 嘅，即系生物组。我哋嗰啲工程组唔同嘅，即系总之 medic 咧系最难入噶。喂，咁呢啲专业人最聪明嘅人走晒去读 medic， 你结果而家炒我个专业团体。你梗系要本土优先，梗系要保护佢啦，仲使讨论嘅投赞成票、投三种票，傻噶。所以泛民大家记得讲，你就一定唔可以投，你就系举呢个医疗条例例子就得。你但系想唔想俾中国医生医先入到去医疗纠纷，摸下手你都好大镬噶，系嘛？喂，大家谂清楚，泛民唔使谂噶啦，唔使投，我哋要。再投泛民 咧，集中曬都係葉普成。 係啦，再投泛民咧就日日投行噶啦，你係日日腳投行啦嚇。 好，咁下個禮拜我哋再選前最後一集啦。 好 ，thank you，thank you。